北京时间13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遍览文坛群星，萃选长篇力作，每一天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北京故事广播，长春天天地。 永生斋以京杭大运河为背景，描写了百年鞋庄永生斋艰难创业的坎坷历程。当时他们将老北京千层底布鞋卖到了全国多个地区，以王焕章为代表的小手工业者，他们吃苦耐劳、顽强拼搏的精神今天依然闪耀着动人的光芒。而更让人肃然起敬的是，主人公秉承民族大义，宁死不当亡国奴的爱国情怀。欢迎收听小说《永生斋》，演播艾宝良。 刘苍岩从书包里掏出了一个红布包，轻轻地打开，手捧着绥远总商会颁发给永生斋的荣誉状，举到了王焕章的眼前，郑重地说：这是绥远总商会为表彰永生斋在归化城、绥远城和包头川行店四个分店呢，在抗日民族统一大业中做出贡献颁发的荣誉状啊，特意委派我来亲自向你王焕章王的掌柜的颁发此状啊，请人帝笑纳啊。王焕章支撑着虚弱的身子，双手接过了沉甸甸的荣誉状，眼眶湿润着说：好啊好啊，请仁兄代我转达对绥远总商会的谢意啊。永生斋经营40余年，虽说是头一回得这一纸荣誉状，但是它价值千金呐。但是誓死不当亡国奴的荣誉状，我王焕章知足了。刘苍岩笑着说：焕章人弟啊，哎呀，你有一句话我可还等着兑现呢，不会忘了吧？王焕章眼睛一亮，高声地说：哪儿能忘啊，50年陈酿老酒一瓶不少都在那儿收着呢，专等哪一天啊，和苍岩兄、哈格网丹兄开怀畅饮呐。刘苍岩和王焕章双手紧紧地握在一起，激动地说：这个时刻不远了啊，一醉方休。刹那间，一阵激扬澎湃的歌声从扶绥境最北端的王家大院里传出来了，传向那金色的原野，飘向那秋高气爽的蓝天。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全国武装的兄弟们，抗战的一天来到了，抗战的一天来到了。前面有东北的义勇军，后面有全国的老百姓，咱们军民团结，勇敢前进，看准了敌人，把他消灭，把他消灭，冲啊！1945年夏末的一天，酷暑难耐，热浪滚滚，王焕章坐在永生斋鞋庄的书房里，满头的汗珠子顺着花白的发髻往下直流。他 放下了手中的新华日报，从桌前站了起来，擦了擦脸上的汗，手拿着蒲扇，扑嗒扑嗒的扇着热风，躲起了步子。一大早，张秋生快步来到书房，从挎包里掏出了一份报纸，递给了王焕章。王叔，这是今天的新华日报，您看了一定高兴啊。王焕章接过了报纸，攥在手里低声说，秋生啊，你整天拿着这种报纸满大街的跑，可得多加小心呐，别让人给盯上啊！快坐下，凉快凉快。张秋生坐下来，接过了王焕章递过来蒲扇，扇着说，王叔，您放心吧，如今呢大不一样了，抗战马上就要全面胜利了，日本侵略者的末日到了。王焕章兴奋地拍着桌子说，好啊，我早就盼着这一天呢，那终于该来了，我这把老骨头没白等啊。秋生，这新华日报你可想着拿给我看呢。张秋生把蒲扇又递到了王焕章的手里说，王叔您扇吧。顿了一下接着说，王叔，谢谢您这几年收留我照顾我，有永生斋这个安身的地方啊，我才能在日本鬼子的眼皮底下完成一个又一个的光荣的任务。今天呢，我是来跟您告别的，我又要到远处去了，您放心，无论走到哪儿，我都是为了追求光明，实现梦想。只是这一遭啊，不知道什么时候再回来看您了。说着，张秋生的眼圈红了，低下了头，控制着他那激动的情绪。王焕章睁大了眼睛，认真地听着，他平静地说，哎，秋生啊，你在永生斋这么多年，无论去干什么，虽说我从来不过问，但我心里明白，你做的呢，都是正经的事情。这最让我不放心的还是你的安全，所以派西贵暗中保护着你。秋生啊，你是个有志向有追求的青年人，从你的身上就看到了未来，看到了希望。这你又要走了，虽说我舍不得，但知道那遥远的地方肯定是有更大的未来，更大的希望在等着你去做事去追求啊。我还是那句话，永生斋呢永远是你的家。张秋生站起了身子，动情地说，王叔，感谢您对我的知遇之恩，我现在不能报答您的恩情，总有那么一天我回来了，一定守在您的身边，孝敬您，陪您到老。说着给王焕章深深地鞠了一躬。王焕章扶着张秋生的双臂说，哎，孩子别这样啊，有你这句话呀，王叔就别提多高兴了。王叔不多说了，时间紧急，我马上就得出发了，新华日报我已经安排人给您送了，让国清兄再转给您，您年纪大了，要多保重身子，恕小侄无礼，我先走一步了。张秋生双手抱拳，一转身疾步走出了书房。望着张秋生走去的背影，难以割舍的心绪油然而生。王焕章感觉心里空空的，没着落，又坐到了书桌的前边，打开了那张新的新华日报，翻看起来。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长书天地，小说《永生斋》。 杨康手拄着拐杖，捋着花白的胡须，大汗淋漓地穿过大院，高喊着来到了书房。 三哥，我回来了。 啊，二弟呀，嗨，可把你盼回来了。王焕章放下了手里的报纸，站起了身子，伸着双臂 大步冲向了杨康，两个人紧紧地抱在了一起。王焕章拉着杨康的手，快坐下。哎呦，看着这天儿啊，把二弟折磨苦了吧。他让他坐在身边，摇着蒲扇说，虽然那边的仗都打完了吗？啊，报纸上说抗日武装扫清了平绥铁路沿线的日伪军的据点呐、啊，这真是大快人心呐、啊！啊，你刚从那边过来，有什么好消息啊？杨康掏出了手绢，擦着头上的汗，高兴地说：“哎，八路军呐、啊，发起了战略大反攻啊，绥远一带取得了抗战的最后胜利了。”哦，二弟呀、啊，好消息呀、啊！绥远抗战胜利，就等着全国这一天了。我已经和刘苍岩兄约好了，这一天到来的时候都来这儿啊！咱们永生斋大摆酒席，开怀畅饮啊！把常宽呐、知轩呐，他们都叫回来，统统快快的喝。杨康听到了刘苍岩，花白的头发一下子就竖了起来，他低头沉默着，眼泪呢从眼角流了出来。黄焕章探过了身子，急切地说，喂，不是二弟，你是怎么了？你哭什么呀？三哥呀，杨康埋着头抖着身子哽哽咽咽的，刘苍岩先生他已经牺牲了。王焕章猛地从凳子上站了起来，紧拉着杨康的胳膊。什么？二弟啊，你可别吓唬我呀，这不可能是真的呀。你告诉我，你赶紧告诉我，苍岩兄还活着，他很快就来看我。你说呀，你说呀。杨康抬起了头，睁着泪眼说，三哥，我说的都是真的。刘苍岩先生在大青山抗日根据地反扫荡的战场上，为了掩护一位苏联客商，被日本鬼子机枪给打死了。王焕章愣愣地坐在凳子上，仰着头，两眼盯着房顶发着呆。书房出奇的静，只有茶杯中的热气冲破了黏热和凝固的空气，缓缓地向上升腾着。桑岩兄，我的好兄弟，你不能就这么狠心地走啊。桑岩兄啊，王焕章缓过了神，双手捶胸呼喊着，双眼涌着泪水，哽咽着大哭起来。杨康站起来，扶着王焕章的胳膊，哭着说：“三哥，三哥，您别这样啊！咱们都上了年纪的人了，可经不住折腾了。三哥。”静了一会儿，杨康从怀里掏出一个布包，放在桌子上说：“三哥，这是我回来的时候啊，绥远总商会托我给你带的，是刘苍岩先生写给你的一封信。”你赶紧打开看看吧。王焕章直起了身子，双手捧着布包，自言自语地说：“苍岩兄，你来了啊，你来了。”他打开了布包，一封浸润着殷红的血迹、折叠整齐的信件，呈现在他的眼前。王焕章坐下来，摊开了血书。泪眼模糊地看着。焕章弟，见字如面，北平一别已两月有余，不知人弟伤痛是否痊愈，为兄甚念。抗日烽火从塞北草原点燃，已成燎原之势，日本侵略者即将灭亡，指日可待。和人弟约定的欢聚畅饮的那一天就在眼前，明天一早 我将跟随大青山抗日游击队奔赴狙击日本侵略军大扫荡的前线，配合大部队争取敌占区商户们的支援，特别是保护好从苏联等国专程赶来支援抗日的国际友人。我已经是年过七旬的老朽之人，还能奔赴抗日前线直面炮火为国出力，深感荣幸。不奈战局惨烈，枪炮无情，哈格旺丹支队长已在一次狙击日伪军的扫荡中为掩护战友壮烈牺牲。明天我就要走向沙场，将像哈格旺丹那样用鲜血捍卫着民族的尊严，今后恐难再见，故提笔写之，以表四十余年同甘共苦兄弟之情谊。因余兄有要事将前去办理，不能与弟多叙，兄内心愧憾。停笔之前，用一句抗日同盟军新军歌中的歌词与吾弟共勉之：国家兴亡，纵死在沙场，精神也快活。换成吾弟，天地共建，若有来生，仍为兄弟。与兄苍言绝笔，1944年11月21日。王焕章老泪纵横，抽泣着读完了血书。他抬起了头，眼朝着北方，大声地说： 刘苍言，我的好兄弟，你安心去吧。你听这惊天的号角，这如雷的战鼓，这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的声声巨吼，就是您最渴望最壮美的心声。 9月3日，中华民族终于获得了8年抗战的胜利。此时此刻，中国沸腾了，大街小巷汇成了幸福、快乐和狂欢的海洋。伙计们在永生斋待不住了，跑到大街上融入了欢庆的人流。整个永生斋只有王焕章仍安静地坐在书桌前沉思默想，陪伴着他的只有刘苍岩生命最后时刻写给他的血书和一张刚刚得到的新华日报。9月3日，对王焕章来说既快乐又悲伤，他自言自语地告慰着刘苍岩：我的好老兄啊，咱俩约定的那个日子他终于来了。此时此刻，本应该是你、我、哈格旺丹，咱们三个人坐在一起把酒言欢呢。可你和哈兄都不在了，这50年的陈酿老酒，只我一个人喝，那还有什么意思呢？咱们先留着吧，等我去了绥远，在您和哈兄的墓碑前，咱们老哥仨再痛痛快快地喝吧。王焕章眼含着热泪，守着血书说：苍岩兄啊，躺在这儿别动，听焕章给您念一段新华日报上刚刚发表的诗篇吧，就算是咱们老哥俩共同庆祝这个天大的喜庆的日子吧。王焕章戴上了老花镜，清清嗓子，那铿锵醇厚的音符充斥着空荡荡的书房，飞出了大院，传向遥远的北方。黎明的信号，作者鲁黎。啊，大罗，大罗，啊，大 鼓大鼓大喇叭，鼓啊打呀，同志们吹得正响吧，狂热的更狂热哟，把我们的生命更加美丽的装饰起来吧。哦，来了，又来了，妈妈也抱着孩子来了，来吧来吧，把可爱的孩子举在头顶上，把孩子送到星空里去，把我们美丽的幻想送到世界更宽阔的地面上去呀。向天上，向天上，把红色的太阳点起来，听吧听吧，兄弟姐妹们，黑夜已经走到了末路，沉寂已经叫唤了，黑暗开始从东方崩溃，那祖国的土地上已经吹起了黎明的信号。看吧看吧，看光明要泛滥了东方，让我们行进吧，兄弟姐妹们，向海洋、天空、大地前进吧，把那同志流血的地方变成新主义的地方，播种自由和幸福。金秋十月是收获的季节，这天上午，扶绥镜胡同最北端的王家大院张灯结彩，喜气洋洋，两扇朱漆大门，忠厚传家酒，诗书记事长的楹联和为善最乐的横批，沉稳端庄，大气耀眼。门楼两侧的灰色的砖墙上贴着红底儿金色的硕大的喜字，闪光夺目。今天是王焕章的长子王维仁与大家闺秀李惠明成亲的日子。王焕章端坐在正堂老檀木中堂前的灵芝椅上，沉静儒雅地微笑着，和前来参加婚礼的亲朋好友热情地叙旧交谈。王泽民呢，坐在王焕章的对面，将身子靠过来，探着头笑着说：“三哥呀，恭喜了，你瞧啊，就这一会儿啊，我大侄子为人都成家立业了，等明年侄媳妇儿再给您生个大胖孙子，您可是家大业大，后继有人呐，恭喜呀，恭喜呀。”王焕章点着头笑着说：“好啊好啊，借四弟你的吉言呐，啊，是得让为人带个头，给我多生几个大胖孙子了。啊，谁让他是我的大儿子呢？” 年轻时的王焕章靠吃苦耐劳和聪明智慧，把一个小本经营的鞋铺逐渐发展成在京城颇有名气的鞋店。永生斋在京城的旧址位于新街口、锦石坊街等地，后来又把商号开到了内蒙古包头、山西太原、陕西西安等多个地区。这八个商号因王焕章厚道和善的经营方式而买卖兴隆，红极一时。虽历经洪水、火灾、兵荒马乱等天灾人祸的洗劫，王焕章仍不改初心，爱国为本，立于勤奋。小说《永生斋》已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作者王志学，演播艾宝良，编辑张璐，制作胡听兰。王焕章的儿子大婚，王焕章十分欣慰。到了之前和刘苍岩等人约定好的时间，王焕章坐上了前往赴约的火车。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永生斋》。 苗秀华个性鲜明，令人过目不忘。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物，他敢爱敢恨，爱憎分明，主持公道，仗义直言，让人尊重。